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神偷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神偷客栈开门喽！ 不要错过，一起好好去把握。 OK， 这时间感谢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两天没见了，想我了吗？ 嗯，想我啦， 都想，想你也想我。 嗯，必须的。嗯， 那么今天仙偷客栈，那周一啦，开播啦，两天没见。 对呀。 这个想问问我们听众哈，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去吃好吃的呀？ 嗯，有没有去吃我们上周五推荐的？ 推荐的啥来着？我都忘了，因为我们每天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嗯， 那么今天呢，依然带大家去吃好吃的。 没错。 哎呦，我好饿呀，雕。 嗯、哦，我也饿。哎，想起来了，上周五是那个自助烤肉。 哦，对， 哦、 是 对 牛头宴。 没错。 哎，当时这个我们的这个。是这样、特别大方，给了 岳总， 对岳总特别大方，直接给了我们20个免单的名额。 对，没错。 哎，估摸我们听众哈，这段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去吃， 是不是吃腻了呀？ 吃的话有没有吃爽了？ 对呀， 吃爽了的话，吃肉吃腻了的话，今天我们给大家 吃点这个解腻的。 哎，什么解腻儿啊？ 山珍， 山珍，山珍海味。吃完海味吃山珍、 没错。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聚仙坊山珍涮肉。 是的， 这个说涮肉啊，肉是次要的，咱今天主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聚仙坊的这个山珍。山珍是什么东西啊？说白了，蘑菇， 对， 这个菌菇类的这些东西，大山里的野味。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这个《舌尖上中国》当时特别火的时候，有一个在西藏和四川的交界地带，这个松茸， 哦， 你有印象吗？ 有， 哎呦，老贵了， 没错， 天价呀！当地采出的这个松茸，运到北京来的话，特别是端上这个五星级的饭店，这上面，哎呦，那个价钱直接往上翻好几番儿。但是今天，咱们在北京，用不着上云南去吃，咱们在北京就能够吃到这种各种各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山珍野味儿。 没错。 哎，那我们这个就赶紧请出咱们今天的主角吧。来自聚仙坊的李总，欢迎。 欢迎李总。 你好，主持人好。 李总，今天我们刚都说到了山珍，所以想问问您哈，咱公众账号上都直接推出了，说您从小在大山里面长大是吧？ 对。 啊，从小就喜欢吃这山珍吗？ 从小就喜欢蘑菇，也喜欢， 也许 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您这是采蘑菇的小伙子，从小采蘑菇是吗？ 对。 嗯，到哪儿采啊？ 在山里。 山里， 因为我们住在山区。 嗯。 我们那环境很优美。 嗯。 有深山老林吧。 嗯。 在里头也多种野生蘑菇。 嗯。 而且这蘑菇很多，咱们你现在市场上没有的蘑菇，到我们山里都能吃到。 啊、哦，这个了不得呀！市场上有的蘑菇大部分都是量产的， 嗯， 人工种植的。但是咱们今天聚仙坊的这个蘑菇，李总的这个蘑菇是山里的野生蘑菇， 是需要这个人去采的，是吧？ 采蘑菇的小伙子嘛、嗯，刚不是说过了？李总，这个从小是生长在群山环抱的史家营，也在房山的史家营哈。 嗯， 都说到群山环抱了，所以李总从小是这个在山里面采蘑菇长大的。哎，那这问问李总哈，你从小采蘑菇长大的这事儿我们信了，但是。咱们现在听众如果到您聚仙坊去吃的这个蘑菇的话，也是你采回来的吗？ 有一部分是，因为一开始啊，咱们店开的小的时候都是自己采的蘑菇熬汤，但现在呢，咱们生意大了，说是客流量也多了、 嗯， 就是自己采的就供不应求了。 嗯， 咱们供不应求怎么办呢？咱们就跟云南这个。云南就是也是那个高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 嗯， 因为他在当地 的 农民呢、 嗯， 从那给咱们采，采了以后咱们有供应商， 嗯， 供应商他直接给咱们运到北京。 哦，哎、嗯，我印象很深，在这个《舌尖上中国》当时就说，当地的农民采到这个松茸之后会拿到集市上去卖，所以我们就是在当地有供应商。收集了农民采的蘑菇之后，然后直接给咱们提供到北京来，在咱们聚仙坊里面就能够吃到，是吧？ 对， 哇哇哇哇哇！所以呢，这一时间小吃山珍野味的宝宝们、 嗯、对 听众们、吃货们，赶紧行动起来哈！今天在咱们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嗯、给大家依然是送出了大礼， 没错， 依然是10个互动名额，免费的互动名额、 嗯、 这个今天给大家免什么呢？免的是我们的菌菇汤，是咱们的菌菇的底汤，这个底汤是每天李总早晨起来现熬的， 嗯，没错， 而且这个菌菇汤是李总在北京的深山里面自己采的 哦， 每天熬、啊、每天就一锅 哦，就是我来晚了就没有了， 没有了 是吧？ 一天就一锅 哦， 嗯嗯，所以今天我们每周送出一锅这个山珍菌菇汤的汤底一份， 嗯， 以及菌类拼盘一份、 嗯、 这个菌类拼盘呢、哦、就是各种各样的野生的这个山菌都有了， 嗯， 哎，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直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共有10个免费的名额， 嗯，是的， 这时间想吃山珍野味的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嗯、 仙偷客栈， 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蘑菇， 对，各种各样的蘑菇哈， 对、嗯、来自全国各地的野生的蘑菇、 嗯、 野生 很多我都没听说过， 哎呦，别说你没听说过了，我见都没见过大家关注一下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看一下今天的推送啊， 嗯， 很多那个图片我都以为是海鲜，我以为是鱿鱼呢，搞半天是蘑菇 对，各种各样的、嗯、各种形状的， 好， 对， 那这样问题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答案是、嗯、哎，不能说答案，互动问题是、嗯、我们的店家的名字以及给大家提供的是什么 特色，是什么 特色，对，老鸭汤、 嗯、蘑菇 有可能是老鸭汤哈， 木耳、 啊。我们现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嗯、就是聚仙坊。 聚仙坊哪个聚？ 聚就是招财聚宝的聚。 嗯 嗯，仙就是神仙的仙，仙偷客栈的仙。 嗯， 聚仙坊，菌菇汤。 哎呦。 嗯， 聚仙坊菌菇汤， 嗯，有点难度，哈哈，有点像绕口令、嗯、但有难度才能够显出大家的诚意，对不对？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发送给我答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将先会为大家揭晓2名免费的名额， 嗯，是的， 赶紧时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带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很暖在我的被子。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 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闲头客栈，这里正在为你继续放送福利及好音乐，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我是美娘。 我可没打断你啊，你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哎呦，怎么今天这个，哎呀，重新来哈。 啊，好， 我是貌若天仙的貂蝉 啊， 活了好几十万年了。 从建国之后妖精就不准成精。我们这还在做电台节目呢，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赛貂蝉，你怎么就能成精呢？ 我没成精啊。 你吃蘑菇吃成精了。 没错，山珍海味嘛， 啊， 是吧， 天天 吃多了。 哎，也是，狐狸就天天在山里面跑嘛。 对呀，啊，你没看那个最近这火的不行的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我还真没看。 人家一张嘴就是几十万年，活了几万年 啊。 咱们这还在说今天明天昨天呢。 所以你就是在这个山里面，这小狐狸跑的嗖嗖的够快，然后这个蘑菇吃的也挺多的，山珍野味，吃多了之后就成精了，就活了几十万年了，是吗？ 哎， 几十万年的道行，道行够深的。 其实你，咱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像这种深山老林里面老爷爷老奶奶呀，他们都能长寿， 为啥呀？ 可能就吃了山珍海味呗。 啊， 其实这个菌类也是很有营养价值的。 所以就能有营养价值，就能活几十万年。 开个玩笑 了， 不要认真。 不贫了。今天我们闲头客栈现场给大家送的福利哈，带来的就是聚仙坊的山珍野味儿。为什么说是山珍野味儿呢？因为它真的是从山里面采摘过来的。咱们今天的李总直接做客到了直播间哈，说了李总从小就喜欢在山里面采蘑菇，采蘑菇丁小伙子被这个大落筐。好啦，那这个我们这样哈，再请出这个李总给我们介绍采蘑菇这个事儿之前呢，我们还是遵守老规矩来公布一下第一个广告时间。我们获得由居仙坊给您提供的野生菌菇的汤底以及菌类拼盘一份的二位听众吧。 好， 第一位名字叫做梦里梦见梦不见梦现，恭喜你。 恭喜， 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今天我还说呢哈，销声匿迹了好长时间，结果一出现，呵，手速够快的，直接抢了个第一名。哎呀，真是好像之前没怎么抢过哈，消失一段时间，回家练手速了吧。第二位听众名字叫做新手，恭喜你。咱们一会儿呢会给您发送私信，也就是咱们聚仙坊的电话和地址，您到时候啊提前预约一下就可以直接去吃饭喽。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李总。李总想问一下哈，我有点没太明白呀。我知道咱们主打的是菌菇呢也是从山里面来的，但是怎么吃呀这个菌菇呀，李总？ 对对，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菌汤啊，咱们是用多种野生蘑菇熬制的鲜汤。这个每天早晨我起来就先熬这个汤，熬汤这汤得熬制两个小时以上。然后这个汤呢，就是咱们这个汤的特色就是什么呀？野生蘑菇，纯野生蘑菇熬制的鲜汤。 蘑菇熬制的鲜蘑菇， 对， 鲜 菌 汤。 这个汤啊，这为什么叫特色呢？这汤咱们这个不过夜，这汤早晨熬上，熬这一桶，熬这一桶汤，这就这一天，说是去晚了的也就没了，咱们下班车等着去晚点就没了。等剩多了呢，下班我们就把汤都倒了，倒汤刷桶， 就说是这个菌汤啊，就是喝个鲜。 嗯， 就是为了就是现在刚才两位主持人说了，现在人们就是深山里的人都健康嘛，也有道理，咱们就考虑这个呀。嗯，说是这个大鱼大肉人们吃腻了是吧，咱们来点这个菌汤也是特色。 来点什么呀？来点无公害的。 嗯，纯绿色的。 对，所以刚才李总也说了哈，咱们这个为什么说菌菇汤是个特色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特色有二。第一，食材特色，食材不是这个批量生产的，这个农场里面种植的，不是，食材是全部来自深山老林里面的大山里面的熬的这个菌菇汤。 嗯， 也是咱们李总从小就好采蘑菇，采蘑菇小伙子天天背着箩筐上山采回来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鲜菌菇汤嘛，吃的是一个新鲜鲜菇汤啊。一天就这一锅，去晚了对不起没有了。 嗯， 如果咱们熬多了的话，当天晚上直接倒掉，第二天现熬。 对，保持这个新鲜度是吧？ 对，哎，那我想问一下李总啊，您每天都会早晨起来亲自熬这个汤是吗？ 对，每天这个汤啊都是自己熬。 真的，360天不歇的是吗？ 对对对， 就只要饭店营业，你就每天早晨起来熬。 我饭店已经开了7年了，今天是第7年了， 你就坚持了7年， 我这7年如一日。 呵， 哎呦，可以说是老店了哈。 对， 哎，在什么位置呀，李总？ 他在咱们房山区青龙湖镇，北刘庄村。 房山区青龙湖镇北刘庄村。 对， 具体的位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鲜菇汤的那个鲜偷客栈哈。翻到今天推送的信息，直接拖到最下有一个阅读原文，一点开那个阅读原文啊，就直接是手机的导航了。 没错， 哎，就能导航到咱们聚贤坊的地址了。那么这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留出互动的时间吧。我们还有8名这个免费的菌菇汤以及蘑菇拼盘一份要送给大家。哎呦，刚才我看到大家的热情了哈，大家都在互动，所以呢我们还有8份，不要着急哈，直接微信告诉我们今天给大家推送的是哪一家店的什么特色。答案呢鉴于有点难度哈，我就给大家统一一下，答案就是聚仙坊菌菇汤。聚仙坊的菌菇汤哈，看手速的时候到啦。我们哎把这一首歌听完之后，广告回来呢会给大家揭晓3名吧，幸运听众。 最爱你爱你，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Hello， 仙童客栈回来啦！ 嗯，还在继续。 对，姑妹儿，大家已经想死我了。嗯，想什么呢？想让我公布名单了， 中 奖呀，是吧？好啦，那这一时段，我们赶紧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一轮获得咱们聚仙坊菌菇汤现熬的，每天现熬。每天限量一锅，而且食材全部是来自深山老林里面的菌菇汤，以及菌菇拼盘一份的三位听众。这位听众名字叫做杨洋，恭喜， 恭喜， 手速好快哈。第二位也是老听众了，叫做连续，恭喜， 好，恭喜。 第三位还有这半天刷屏刷的呀，晶晶，恭喜。哎，这个在这里也说一下我们的听众哈，大家呀，我们抽奖呢全部是按照第一条这个第一条的时间为准哈，我们由从前到后的去抽取，当然了也会适量的去照顾一下新听众哈，所以呢这个好几页好几页的刷屏啊，我们尽量少避免一下，不然啊四娘这真的是这个手速不行啊，你们手速快，但四娘我手速不行啊，我得翻好几页我才能看着新消息，所以大家也给四娘减轻一下工作量，谢谢谢谢。然后哎，你看这个这一位听众 Socked 说了哈， Socked 刚才手速稍微慢了一点，获得了应该是我印象当中是第四。这个下一轮哈，下一轮咱们稍快一点。 对， Socked 问了哈，说老婆感冒了，不知道菌汤有帮助吗？哎，问一下李总， 李总， 哎，李总， 你好，主持人。 能不能给我们这位听众解答一下？ 咱们菌汤啊。就是现在人们就咱们就是从健康角度出发，这菌汤，这首先不本来就对人有健康。这个，你看咱们以前咱们有的孕妇的，还有说是，有的有点发烧的感冒的，喝咱们菌汤都好了。孕妇喝咱们菌汤，宝宝更健康。因为咱们这个主要就从养生角度考虑。 对，这个是真事儿的。您要说最好最管用的是什么呀？肯定是吃药，什么都比不上吃药，或者打一吊瓶儿。 没错， 打完这个打吊瓶之前呢，还高烧39度呢。你打完吊瓶之后，立马就没事儿了。这肯定西医方向是最快的，但是。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讲究这个养生啊，说的就是食补，那么咱们这个菌汤特别是野生的菌汤带来的就是非常非常有滋补功效的一个食补的功能，吃完之后比如说健脾养胃，然后这个能够也能够帮助排出身体多余的毒素，等等等等的，其实这都是一个长期的食疗的功效，我们讲究的是食疗哈。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它无公害， 对，纯绿色食品， 没有一点点农药啊， 对啊， 什么化肥啊，都没有，完全是李总从山里面采回来的。 没错。 李总自己采的量不够供应呢，那就是从云南以及东北的当地农民去采集之后，有供应商直接收取收获，收了之后呢直接发到咱们北京，上了桌之后就是我们在聚仙坊吃到的这个菌菇汤了。 是的。 那想问一下李总哈，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菌菇汤的熬制方法，但是除了这个菌菇汤之外，我们店里还有什么好吃的呢？ 现在就第一个特色这菌汤，然后啊喝完菌汤以后涮点蘑菇，蘑菇品种很多， 都有啥品种啊？ 对呀、 你像它有，你看有要高档点的，你像羊肚卷、 羊头卷、 羊肚卷、 羊肚卷， 对， 羊肚、 羊肚卷，羊山羊的羊，肚是那个月字旁跟一个土字、 就羊肚的那个羊肚， 对，羊肚卷， 松茸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个猴头，黑虎掌，老人头，还有好点的还有松露， 你看这些到市场上都是不常见的。 我都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松茸，还是在这个《舌尖中国》上看的。 没错， 剩下的别说吃了，我真的连听都没听说过。 而且都是非常珍贵的。 哎，对， 好贵好贵。 我还听过什么？我还听过猴头菇。猴头菇现在做成各种各样的饼干 了，对， 据说是养胃。所以我们不用去吃什么猴头菇饼干了，我们直接到这个聚仙坊去吃猴头菇就好了。还有羊肚菌、黑虎掌、松茸、老人头、猪肚菇、牛肝菌等等。还有这个白灵菇。 对的，下来还有一种就是时令的，是新鲜的。白灵菇、白玉菇。你像虫草也市场也不常见的，咱们也有。什么蟹味儿啊、金针菇，咱们这都有。这些蘑菇啊，主要加起来有30多种。 哦，呵，长见识了，长姿势啦，今天。那感谢李总。除了蘑菇以外，我们除了能涮菇，还能涮什么？能涮牛羊肉吗？我爱吃 牛羊肉啊。牛羊肉也是咱们这一个特色。牛羊肉啊，我上牛街拉整羊，回来自己剔，自己卷。然后咱们这个肉啊，都是为了让大家吃上放心肉。我都剔完了以后洗了再卷。咱们这肉我洗了不是为了要的，不是要分量，咱们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放心。 我给大家捋一捋，这个牛羊肉是怎么来的呢？是李总去牛街，我们老北京人都知道哈，是清蒸的聚集地。牛街的要买牛羊肉的话，去牛街是最正宗的。哎，去牛街买了牛羊肉回来，不是还不是买的牛羊肉，买的整羊是吧？刚才说 对，我整只羊 买回来，自己剔羊肉， 自己卷， 自己切这个羊肉卷，然后端上桌来，我们喝完这个每天的新鲜的，而且是从深山里面采回来蘑菇熬的汤之后呢，我们就着这个汤涮点肉片进去。哎呦，哦，李总，带我走吧，我好饿呀，雕。 去吃了， 去吃吧，一块去吃吧，不行，我饿死了，我今天中午就没有吃饭。好了，那这个时间也是我们的福利继续送给我们的听众哈，不止四娘我和貂蝉想去吃，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都也是馋的不行不行的啦。那么今天我们的李总非常的大方哈，直接给大家带来了10桌，也就是10份免费的菌菇汤底以及菌菇拼盘一份，这个每桌一份哈。还有几名来？还有5名。我们一会儿节目回来之后会给大家公布剩下的5个名额。那么这一时间赶紧拿起您手中的电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仙偷 客 栈。 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喝菌菇汤的仙偷客栈。告诉我们问题的答案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送的是哪家店的什么特色？ 聚仙坊的菌菇汤， 听到了吗？没听到也没有，第二遍了。赶紧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将为大家截取剩下的5个免费的名额。

刚才抢了没抢中，但是第三轮终于抢中了的 Soft， 恭喜 恭喜！ 哎，以及旅行者，恭喜你！还有安娜，恭喜恭喜！大家今天这个手速都挺快哈。我们还有最后两名名额，所以这一时间哈，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菌菇坊啊，不是聚仙坊， 也可以说是菌菇坊。 聚仙坊的菌菇汤， 嗯， 这个聚仙坊的菌菇汤全部都是野生的，深山老林里面的。 对，没错。 山珍嘛，为什么叫山珍？无公害，纯绿色，没有任何污染， 而且有营养。 对，这个每天呢就熬这一锅， 对， 没了的话，对不起， 第二天再来。 对，所以说哈，真的是，哎呀。真的挺馋人的，想想周六周天吃的挺腻的，今天应该去解解腻了。 嗯，是的。 好，那最后还有两名，我们这个刚才所说的野生的大山里面采回来的每天就一锅的新鲜的菌菇汤以及菌菇拼盘一份在等着大家。那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喝菌菇汤的那个先偷客栈，告诉我今天给大家推送的是哪家店的什么特色。其实呢就是聚仙坊的菌菇汤， 没错。 最后两名名额从现在开始， 赶紧行动吧。 还有俩啊，看谁手快啊。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咱们就开始了哈。好，那这样给大家一点互动的时间，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问一下李总哈，我们好像还有这个全素宴是吗？ 对 啊，就是说针对吃肉和吃素的人，咱们汤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种汤，一种呢，一种汤是里头搁一只老母鸡。 嗯， 这老母鸡这汤啊，喝着呢，它又口感又不一样，它有一个口感爽滑，是吧？然后呢，说有人我不吃肉，不吃肉怎么办？咱们熬制一种纯菌汤。 哦， 纯菌汤里头就不搁这老母鸡了。纯菌汤。然后这个汤喝的也是一番风味。那头两天啊，有一个朋友带着五台山的主持来了，来咱们店。 五台山的主持是吧？ 对，五台山的主持到咱们店了。他说我不吃肉都不吃，然后吧就说 那肯定不吃肉啊， 不吃肉，而且人家主持吧葱蒜都不吃。 对，因为在佛家的讲这个佛学里面啊，葱蒜都算荤，不仅仅如此，连韭菜都算荤。 嗯， 对，然后他来了以后， 普及一下， 咱们就把咱们这个纯素的汤给他端上去，然后他吃的特别好，吃的特别好。这个呢，你比如说你要不吃肉的，到咱们店里你得提前说，你说我不喝你那个带老母鸡的那个汤，我就是喝纯素，咱们就纯素汤。 哦， 纯素汤，咱们这个纯素的吧，人到咱们这吃了也绝对能满意。 嗯，就是说我们是分为了两种。 对， 一种是针对吃素的人，咱们汤呢都是素汤，吃完之后呢，喝完这个汤呢，咱们就可以涮菌菇以及蔬菜。那如果爱吃肉的朋友呢，咱们汤底呢就可以加入老母鸡。 对， 哎，就是说您到店的时候说一下，您是要这个素汤还是要肉汤？要肉汤的话，在菌菇的基础上加了老母鸡之后，咱喝完汤呢。就可以不仅可以涮这个菌菇了，还可以涮点肉。这个肉呢都是从牛街现场采回来的。 没错，而且还是经过咱们这个李总啊亲自的这个洗呀、然后可以说是怎么说磨 剃卷。 对，剃卷，哎呀，名词儿。 对，而且是从牛街进的。你看比如说羊肉吧，是整只羊拉回来的。 对， 拉回来了之后自己剃自己卷的这个羊肉。 嗯，没错。 哇哟，我带我走吧。 而且我还都剃完了洗了再卷。 而且还干净，吃得放心。 哎，这半天我是看出来了，这个咱们这个李总哈、真的是个实在人。好了，那这一时间马上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最后两名中奖听众的名字吧。可以获得由聚仙坊给您提供的免费的野生的菌菇汤以及菌菇拼盘一份。那倒数第二名，这是一位美女，好吧，好漂亮，她的名字叫做西。就是若曦的那个曦，恭喜你。 嗯，恭喜。 还有一位啊，依然是一个美女，叫做人潮拥挤我保护你。 好，恭喜 恭喜恭喜。以上最后两位中奖听众。 嗯， 今天仙童客栈就关门啦，明